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八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兰豆丝。 我们要来录我们第八季的第十一集。那第十一集，我们就赶快进入到近况的部分吧。那我们刚才讨论到希杰要先说， 对，因为我从香港回来之后，每天都过得非常平淡悠闲的日子，所以没什么好分享的。那我就跟大家讲，我最近还是每天都在玩《绝地求生》，俗称吃鸡的这个游戏。那对，然后但我到现在还没吃到一只鸡，今天还被队友打死，然后还被中国的队友骗得再挥一拳，然后又死一次，就是在同一场比赛中死两次，都是被队友，非常的可怜。然后那另外呢，就再说一个，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个听众寄来的圣诞卡片了。 哇、 但是字迹有点潦草，所以我也只看得懂某些部分，大意大概看得懂，就是想要细细品味反而就有点困难，因为那个字真的是猜不出来写什么。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吧。 哦，那你知道为什么《绝地求生》叫做吃鸡吗？ 知道啊。 那你可以说 一下吗？哦，我刚刚没有讲吗？ 没有啊，没有啊。你有说他是，但是你没有说为什么。 那我就再重复一下前几集讲，《绝地求生》这个游戏就像电玩版的大逃杀，一开始大家是空降，自己选地方，你要跳哪里？然后这100个人就在这个小岛上面，搜寻武器，搜寻防具，搜寻交通工具，然后开始互相遇到对方就厮杀，可以组队，最多就是4个人一队，然后再来是两个人，一个人，没有3个人，然后大家这100个人呢，最后一队就是一个人的玩的话，就是最后自己一个人一队这样子，那反正最后一队赢的呢，你们就是第一名嘛，那就会可以得到游戏上荧幕上会显示大吉大利，大吉大利什么什么吃鸡， 今晚吃鸡， 是今晚吃鸡吗？好像是。然后反正我没吃过，然后你的荧幕上就会多了一只鸡，小鸡会显示你到目前为止吃了几只鸡。那我现在是零只，所以没有显示任何东西。 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它的英文原文叫做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就是赢家的意思。 哎，对 对， 所以翻成中文就是 Chicken Dinner， 就是吃鸡。哇哦，蛮有趣的。 这是不是跟我们的主题可能有点关系？ 不知道哎、欸， 不要破梗，不要破梗。 好。对，希姐的情况就是在玩吃鸡游戏。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近况，非常非常的悲惨。就是呢，前阵子呢，我就飞去洛杉矶找我姑姑参加她的新书发表会，然后我们也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参观了Huntington 的图书馆，也去看了洛杉矶的汽车秀，然后也去了当地的一些Union Station 附近的博物馆啊，都参观了。基本上每一天都过得很快乐。我还去吃了红汤 buffet， 在前面的几集呢有提到的，就是那个很平民的自助餐，吃得很高兴。但是呢，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是不是延后了2天才放到网络上给大家看，给大家听？ 对， 错。 为什么？ 主因就是我姑姑家遭小偷了。 Oh my god！ 然后 是因为他出书名气变大吗？ 慢慢的，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吧。没有啦，就是我在猜，就是随机选了几户人家犯案，那刚好我们姑姑家比较衰，被小偷选到。那我的笔电呢，也带去洛杉矶嘛，那就被偷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如期如职的上传第八季第十集的节目。在这边还是要再跟大家诚挚的说一声抱歉，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状况。怎么了？ 因为听你姑姑说，这20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小偷。 对啊，他自从另外一个地方搬过来到这个地方之后，住了20几年，都好端端的，都没事，都好端端的。然后我去了，就发生这样的事，是我带衰吗？我真的有在检讨我自己。在想说是不是我带水拖累到了远房的亲戚，就是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而且我 你姑姑那样讲， 真是 会不会其实就是在怪你 啊？没有，他只是想要告诉我他只想要安慰我说这边的治安很好这边的治安很好，不要担心。这是偶发状况， 就是说 正面思考了吧。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治安很好，20几年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窃案，你我一刚一来马上就发生了。 中间就有一个 大 but， 你带衰啊小子 怎么了请说。 就是外国人讲话中间都很喜欢用 however but，这时候就可以用上 啊！原来如此。没有啦，他在搬到这个家之前的前一个家也有发生过那个失窃案，所以我是非常讶异，他在发现这个状况的当下，并没有惊慌失措，并没有呼天喊地，并没有到处尖叫。就是很镇定的说：“哦，啊，我们来报警吧。”就是，我还蛮讶异的。对，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件衰事好了。就是呢，我要回来的前两天呢，身体就很不舒服，有一点点过敏，有一点点小感冒咳嗽，有一点点流鼻水。然后就在飞机上度过了痛苦的14个小时，身体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呢，下了飞机呢，就赶快去上班。上完班之后呢，我就兴高采烈的回到了我的房间，我想要看一下我的比特币在这一个礼拜到底挖了多少钱，因为比特币一直涨，你知道吗？比特币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我心里面想说，至少账户里面也有个5000块台币了吧，比特币一直涨，结果我的比特币的账户归零了。 Oh my god， 我赶快上网搜寻一下说，诶，这个云端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的比特币账户归零了，没有钱。上网 Google 一下，他6天前被骇客入侵，被骇客入侵偷走了。你还 好 偷走了不知道多少钱的比特币，所以他就关闭了他的服务。然后明明就是他的服务被骇客入侵，他还要把我们这群用户也一起拖下水，就把我们的账户先冻结了，就变成零元。 冻结是冻结，怎么会变归零？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像你在使用， 他应该是冻，对啊， 你就像你在使用 Google Drive 上面使用 Word、 PowerPoint、 Excel建立了很多你自己个人工作所使用的档案，然后今天那个 Google 这间公司被骇客入侵了，然后偷走了大量的不知道什么 Excel 资料或者是 Word 资料，然后 Google 就宣布说啊，由于我们遭到骇客入侵，所以所有人的 Word 档、 Excel 档、 PowerPoint 档都无法 在此时此刻被开启，我们正在努力修复中，请稍后。哎，你觉得有道理吗？ 没有道理，他应该赔偿你们， 就是一码归一码嘛。 不是赔偿，我觉得你要嘛就是你没有办法服务，那服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里面应该要有东西就是冻结，冻结就是 freeze， OK， 对， 不会做任何的调 整和改变。它不是比特币的这个演算法被破解，而是它这个比特币挖矿服务云端公司被骇客入侵，导致他们伺服器 shut down。 我觉得他们是 shut down 归 shut down， 就是他们把你们的比特币洗到别的账户去，到时候又有一个同样的平台冒出来，然后里面又有满满的比特币。 我也是这样认为。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比特币银行，他如果他没有打算要赔偿你们的话，那不就是说，哎，因为他人家银行嘛，啊，那他可以说。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来说我被骇客入侵，但是其实根本那个骇客就是他自己， 可能根本对你们， 然后还邀请你们一起 把 挖矿， 真的， 所以他一定要赔偿啊！你们全国全世界的人合起来一起告他。 我现在是身心疲倦，你知道吗？笔电也被偷了，回到宿舍看到自己的比特币也被偷了，然后身体又微恙。唉，你知道我这几天对人生就是 好惨哦。 这几天我对人生就是绝望啊。 不是有一个人礼拜六我打给他的时候，还跟其他好朋友一起在玩 Switch。 我告诉你，你不要吃醋，你不要觉得嫉妒。我跟你说，那天呢，我都在睡觉。Switch 都在 B 3手上，都是 B 3在跟他的好朋友玩。 原来如此啊！ 我生病了，我只能去朋友家睡觉，看着他们玩。哇哇哇哇！哎，别打我，别打我！哎呀哎呀哎呀！哦，讨厌呢。然后一直在那边吵，我只能好像很好玩啊啊！我只能发出哀嚎。这就是我的。近况，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我的近况的一个小小的结语，就是坏人可以偷走你的笔电，可以偷走你的钱，但他偷不走你脑袋里面的知识。所以 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要表达的是， 这个不是很白话吗？ 就是表面上的意思，就是但是病魔可以。 病魔可以让你没有知识吗？ 又是一个 bug， 就是让你完全没有精神，然后思绪无法集中。我现在看到工作上面的文件啊、资料啊，我都必须要停顿五六秒才能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啊，要盖章，要盖章啊，要盖哪一个？盖这个，盖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心理上的创伤是一种创伤。生理上的创伤是另一种创伤。我现在不但觉得实质的物品被偷了，病魔入侵的时候，我连我的脑袋我都觉得有被掏空的感觉。所以结论就是， 然后比特币也被掏空， 虚拟的、实物的、实质的全部 gone。 我只想要说，还能活着或许就是最大的恩典。好啦，不讲了啦，就是这样。好，兰多斯换你了。 天哪，我觉得维刚真的是一种就是很富有意义的一段对话，因为我觉得的确只要还活着就什么事都还有得救，就是你的身体会复原，然后你失去的东西也会产生在未来会实质的回来，总是会有在另外一台笔电吧，在你努力的赚钱之后， 我立刻去采购了另外一台笔电。对， 你先不要讲说你马上就买了，好不好？这样一点那个教育意义都没有。 我立刻去采购了一台一模一样外表的笔电，但它的 CPU 明显的就是比我原本那台低了两代。 哦， 所以我你知道你有那种买新东西开箱却没有任何喜悦的那种经验吗？我最近。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买了一台笔电哦，开箱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喜悦。 我懂，我懂， 我只是把我失去的买回来而已。嗯，好，我知道蓝豆是想安慰我，但是我还是有点低潮。谢谢，谢谢，还是谢谢。 好吧，但是我觉得这次从这个事件又开始验证，我们三个是有，就是怎么讲，有一个就是 幸运总数 balance。 对，没错。有一个平衡的，因为这一个礼拜我过得哇塞，只能用哇塞来形容吧。就是在上个礼拜，其实啊，应该是说两个礼拜前，我压力还蛮大的，大到就是我过敏，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我过敏是来自于我压力，我只以为是换季，然后我就觉得很焦虑，就是为什么我要过敏，就是为什么我要在这时候过敏，我明明就要做了那个年终考核年终评比，然后我还过敏，我事情还一堆，怎么做完呢？然后过敏就一直也不会好，然后直到我做完年终考核那一天的下午，奇怪，诶，过敏好像整只突然就是消失，似乎他们从未来过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说好了，诶，整只就是一起消失了，然后我觉得哦，好神奇哦，然后隔天就又好了，我精神奕奕的去上班。然后这几天呢，就是虽然说工作还是事情很多，但是呢，我老板呢很妙的是说，他叫我改一个报告，就是用他以前做过的简报，然后再改成另外一种目标的报告，然后 OK， 那我就改了。然后我想说，那他可能要用，所以我就改成就是他要用的样子，然后也不敢改太多，因为是他以前用过的简报嘛。然后我就改好了，我就在礼拜天的时候去加班，然后寄给他，然后我就很快乐回家，因为就是提早两个小时完成，然后很快乐回家，还想说晚上还可以看个 Star Movie 啊还是什么的。好，就隔天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说，诶，那个 report 我昨天寄给你了，你看一下可不可以用，那你明天如果要改什么话再跟我说，再帮你改，这样你明天才会来得及可以有简报可以做。就我老板就说，没有啊，你去啊。我礼拜一早上九点，然后啊，我靠，那精神根本还没喝到咖啡，精神就超好的。 整个 行了。什么？我你知道，就是那种啊，我你啊你我这样，就是心里一直不断重复这几个单字这样子。然后我就我说哦好，那我就说那我回去再看一下。然后他说哦不用，我昨天有稍微点开看一下，然后我帮你改了这边这边和这边。他说那我存在这里，然后你再去看。我说哦好。然后心里就说啊你我啊你我你就是那一种，就是那你昨天知道说我做好给你，为什么不说那是我要去报告的呢？懂吗？或是在你给我这一份当 sample 的简报之前，你是不是就可以说那这次的报告你去。他有无数个时机可以跟我说，但是偏偏就要在最后一个时机点跟我说。就心里当下就觉得哇什么东西。所以我整个礼拜一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没有办法集中的，你知道吗？然后但是还是必须处理礼拜一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挂心的说哎，我礼拜二就也就是今天要做简报这样子，所以我只能利用下班大概八点开始准备，晚上开始八点，然后准备到十二点，就是一直不断 repeat 报到什么内容，然后这样练习，然后就是为了今天早上报告。但其实做完之后就觉得哦也还好嘛，因为毕竟是自己做的简报，不是我老板做好叫我去做报告，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痛苦。然后而且呢，做完这个简报之后居然有大餐可以吃。哎， 哇哦 哇哦，什么大餐啊？ 就是今天的主题，烤鸭大餐。 哇，烤鸭，我最喜欢吃烤鸭了。烤鸭在我心目中大概排到前三名吧。 我觉得如果有他的话，我觉得其他的不知道怎么放哎、欸。 啊， 就是烤鸭如果在 top 10里面的话，不知道他要排在第几呢？因为他算是一道大菜，他没有办法跟小料理比，可是他又没有大到就是怎么讲，就只能吃它，因为没有人只吃烤鸭的吧。是吧？ 当然， 去烤鸭 我可以哦。 你不可能只吃烤鸭， 我 可 以，我也可以。 我现在也好想挑战哦，因为我想到今天那一只鸭，我觉得我一个人好像也可以耶。 可以啊，哪有什么问题？ 天， 烤鸭有好几吃啊， 还有他的烤鸭是有包那个面皮的那种。 我跟你讲，这个可以包也可以不包，那个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我会强烈建议你不要包，因为你在包的那个时间，你可以多夹好几片肉。有没有？就是你这是一个那个 tips， 就是别人你旁边那个人转到他前面的时候，他正在拿那个春卷皮的时候，那个皮的时候，他正在筷子夹不起来还粘在一起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筷子赶快去夹他上面的肉，夹了好几片，不需要等到那个春卷皮转到你面前。 是觉得烤鸭一个人吃最爽 ，monster， 什么东西？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哦，真的吗？反正就是，哇塞！我跟你讲，今天那只烤鸭真的让我值回票价，我愿意再多做。不要轻易许下这个愿。就是如果老板还有，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还有其他小的要做的事情，麻烦请吩咐我这样子。就为了那只烤鸭，所以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说明一下我今天烤鸭到底有多好吃。 讲烤鸭。其实我觉得下一段回来非常危险。我在这边先跟听众朋友预告，关于烤鸭的故事，我这辈子是讲不完的啦。 哦，那就直接来， 有点太夸张了。啊，不用不用不用，那我们就等会见，稍微休息一下，让听众朋友期待一下。 哦、 好， 真的，先去漱漱口。 嗯， 为什么要漱口？ 等会见。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迫不及待，我要先马上先开始分享我今天吃的烤鸭。 是啊， 你知道一般的那个就是在走在路上那个转角的什么烤鸭店啊，对不对？你都觉得说一鸭三吃，一鸭多吃，它都很香，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想去买。因为那你已经看到了它的形体，闻到它的味道，然后所以你有冲动想要去带回家吃。可是每次带回家吃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好像吃起来那个肉不是那么看到这么多，或是说为什么骨头这么难剔？然后还有它炒了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三杯之后，怎么觉得很少都是骨头，然后脆皮又好像没那么脆。 嗯， 就是你每次带回家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酱好像。对，然后酱好像吃了五块之后就觉得很腻，然后皮又有时候又觉得这个皮是不是工厂做的啊，那种就是没这么有丰富感，你每次带回去就觉得一整只就有点不是很划算。但是今天 差了一位， 对，我本来没有抱了很有期待的心情想要去吃这一家餐厅里面的烤鸭，但是我老板他们每个人都很期待，就说哎，好，哎，又可以去吃了。他们每一年大概去了两三次，因为都是就是公司聚会或是请别的公司吃饭那样子会去，所以大就是他们都已经吃成常客。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去，我想说也还好。直到我跟你讲，他废话不多说，第一道菜就是烤鸭，他没有给你在那边什么上什么鲜汤啊，什么三色拼盘啊，没有，没有这种东西。第一道 就是一整只鸭摊开，大概有我的手臂一只手这么长吧，一只手。 哇哇哇！ 我手不短吧？ 不短。 我觉得我手不短啊，还是我小腿？没有，反正就是大概是我手臂这么长吧，一整只哦，就从头到尾，因为它被拉得很直，然后它整只鸭的色泽仿佛是在加州海岸旁边的沙滩做过日光浴一样，晒得非常均匀，整只油油亮亮，你知道吗？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破绽和瑕疵， 破绽 完美无瑕的一只烤鸭。然后灯照下来，你还会觉得哦，有点被它闪到这样，因为太闪耀了，这只鸭，它一出来就啪震惊全场。然后上菜的那，因为那一家餐厅是一个还蛮老的餐厅，所以那服务员都是很资深的服务员。大家可以想象资深的服务员 可以啊， 对，穿着背心，然后资深的服务员衬衫白衬衫背心，然后绑个包头那种服务员，就啪就放在他桌上，有没有要照相？有没有要照相？就先问了两 句，这么专业。 然后对，但是我们被那个主角气势登场的气势吓到了，所以完全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要讲什么，你知道吗？哦，没有要照相，那我拿去旁边了。他就把他端走，哎，等到他一被抬起来抬起离开那个桌面的时候，我们就傻了，我想说他要去哪里，又一副就是你要带他去哪里那种感觉。对，哦，原来是去旁边的小桌子要帮我们骗鸭，然后这时候才有人赶快起身说，哎，先等我拍个照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那三秒根本是一瞬间，那一瞬间根本就是一辈子。 我问你一件事情，那个其他主管啊，其他比较常去吃的人，他们有进行拍照这个仪式吗？ 的确是没有。 是不是只有第一次去 拍照也不是我？ 哦、oh, ，OK， 对，应该是。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他们只是碍于他们是主管， 不好意思拍照。 起来的那个也是，对，也不好意思拍照，所以起来那个是对方公司的经办。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位置被卡在里面，我可能也是拿相机出来，因为他出场的时候不在我正前方，我可能是买到后面那种三楼黄区的位置，我不是在 VIP 摇滚区啊。如果今天在摇滚区的时候，他一出场我就马上拍了。反正就是他就去旁边被骗鸭了。然后我必须说，他这只鸭大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漂亮的鸭吧。 哇哦，那可能是你看过的鸭不够多。 有可能。哎、欸，不要这么说，我们 要 旁边转角烤鸭店要定位。龙，哎、欸，我可以说吗？不行，我不能说，因为我一说到时候不好定位。 不会有这种事 啦，而且它每年都在涨，它每一年都在涨，而且它本来就很拽了。 涨是一回事， 就是不管多少人，一只，哎、欸，不对，一桌只能定一只鸭，等于说你一桌，比如说坐20个人或是15个人，你不能吃两只哦，你只能定一只。哎、欸， 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把它讲出来，因为我等一下会报那个。大概4家烤鸭店的， 我不要、哦、 好吗？你要保留这个， 我不想讲。 你要考保留、這個， 我要保留。对，我觉得要等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粉丝变很多，等我们粉丝变很多，必须摸彩来跟我们吃年终尾牙的时候，我们才要说 特别选在什么什么的 菜。我们就是吃烤鸭。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让我知道说，比如说。披萨好，有50块一片披萨，有500块一片披萨那种感觉。我今天就是吃到高级烤鸭的感觉， 嗯， 就是那种一上菜的那种手法，还有色泽，还有它片鸭的方式，还有它料理的方式，还有你吃进嘴里那个脆的脆皮程度，哇靠，记忆犹新啊！ 嗯嗯嗯。 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好想再去吃啊！啊，天哪！ 早一天来吃啊！ 为什么？ 我们现在还欠寿司啊， 煎拉面啊， 哦天哪， 煎 烤 鸭， 对，反正今天那个烤鸭真的是有点让我就是大开眼界。我本来以为我不会被再被什么什么料理吓到了，哦不，他真的太，你没有当场看他主角登场的气势，你真的很难想象那只鸭是有多巨星啊，根本是 superstar。 好饿啊！ 夸张了，夸张！ 真的，我也觉得你 真的，我跟你讲，没有夸张，我真的就是我找不到更浮夸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了，我只是如实的呈现我对他的感受，他对我的感受，对。 那 就这样 了 啊。好啦，我还有一个小小故事。 好，请说。 好，我刚刚不是说有那种路边那种烤鸭店一鸭三吃吗？我这边分享一个很多年以前跟我研究所同学、研究所好朋友的故事。因为那时候我们三个都要考试，一个呢好像是要考公务人员，然后一个呢是要考那种公司的会考。然后我呢只是要去考那种就是申请学校的考试，所以我们三个不约而同都在准备考试、嗯、然后呢那时候我其中一个朋友他是金门人，然后他就是租房子在我在台北市，然后另外一个租在新北市之类的，反正我们三个就是常常就是连运动啊都会约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就会想要一起吃饭，然后那也是一个一年的冬天，大家就说谁谁谁生日欸，我们要不要就去他家租房子，因为他自己租的房子嘛，就可以过去跟他聚一下、啊、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啊，那就我就买吃的，然后其他人就只负责准备什么或什么，我们就在他们家集合。结果在路上呢，因为我们都要考试，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来吃烤鸭，因为烤鸭烤鸭，然后那个谐音、嗯、有听出来吗？嗯就是烤鸭烤鸭算了因为女生讲话不是那烤鸭之类的什么 男幽默 啊算了气死反正我就会觉得说哎，自己很有梗啊，然后我就在路上就买了一只全鸭，因为我不觉得买什么半鸭很不大方就之类的，我就觉得说要买全鸭，我就买全鸭，然后就去吃。你知道吗，那种三个女生聚在一起吃烤鸭的那种温馨感，你就会觉得很被那种气氛很感动，因为是她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就大家很开心，然后就是闲聊啊，随便笑脸都超低了，随便讲什么都可以笑这样子，然后就吃了烤鸭。虽然那个烤鸭也是我刚才形容的你大概吃五口或者沾那个酱会腻的那种，但大家还是就是很捧场，吃得很开心。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吃烤鸭经验，就是基本上到现在我的人生吃烤鸭都还没有不好的经验，都是愉快的、温馨的、震撼的、 冲击的 有视觉效果的 视觉效果。 对， 好精彩， 就这样。 那我立刻来分享一个关于烤鸭的不好的经验。 什么？你要这样？ 作为我需要分享，我有五个故事，大概有四到五个故事要分享。我用最不 好 的经验来做开场。 好，大家才能够层层的往上去。 你们知道烤鸭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吗？ 火候 ？No， 那个是一回事，就是脆皮的程度啦， 去内脏， 肉的香甜呐、啊，有没有汁啊？面皮啊，要配大葱还是洋葱啊？等等的，那都是 大葱，那个一定不是， 那都是其次，关键技术就在甜面酱，是吧？ 哦我也可以不沾啊， 你可以不沾甜面酱吗？ 那個、咬进去满嘴都是汁，为什么要沾甜面酱呢？ 希姐，你可以不沾甜面酱吗？ 我觉得吃过蓝豆丝，今天吃的那间之前都要沾， 对啊， 但是吃完今天那间之后，我想应该就不用这样、哦、 好，那我们先暂定是这样先暂定是这么一回事。在吃过蓝豆丝所推荐的之前呢，可能是都要沾甜面酱，所以对我来说烤鸭的核心关键技术就是甜面酱。早在20年前的时候呢，我妈妈呢也时常在台中某家的烤鸭店呢购买她的烤鸭，然后就会跟她说，老板甜面酱多给我一包，老板也很大方，就多给一包。到了某年某月某日，不说出那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一天，我妈就说，老板我要烤鸭一只，甜面酱多一包。老板说，甜面酱现在多一包要20块。然后我妈就说，为什么以前都不用，以前都不用，为什么现在？她说因为成本涨价，而且甜面酱是烤鸭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怎么能够不多收钱呢？ 就是绑你们，就是绑你们一定要买，哎，就跟那个绑什么信用卡价值什么之类的那种一样。 他还是那个，他还是有付基本款的甜面酱，只是如果你想要多的话呢，你就要多付钱。我已经忘记是多少钱，我已经忘，大概10块20块吧，反正就是你就是要多付钱就是。好，然后我老妈就说，没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啦。我妈生气了，你知道吗？当场跟那老板吵架。 对， 你妈就是好客哎、欸。 我觉得这是一种多年来的默契被击破的那一瞬间导致的理智线断裂。如果没有多年来的默契，多收10块20块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那一种默契被击破的时候，理智线断裂。我以持平而论，多收钱就多收钱嘛，又不是多少钱，又不值多少钱。只是那种信任感被击破的时候，我妈就跟她翻脸，老板就说：“那你不爽不要吃啊，不要买啊。”就开始互呛。然后我妈就说：“我还是会吃烤鸭啦，烤鸭那么好吃，我还是会去吃啦，我只是不买你这家。”然后我妈就走了。就买完那次之后，我妈再也没有去那家烤鸭店买烤鸭。这是一个关于烤鸭的悲惨故事。 那你妈认错了吗？ 我妈现在还是有在反省说，为什么要跟老板呛这种话呢？那个老板也没做错什么，只是当下 Kimoji 就是很差。那种我想要表达就是一种信任感被击碎的时候，理智线就是会断裂。甜面酱就是烤鸭的核心技术，它以往是这样子的服务方式，当它被调整的时候，就信任感没了，就会发生这样的惨案。我相信老板也有他做生意的为难之处。大家也知道，烤鸭从一只180，现在涨到360，420。好，请说。 我想分享一下心得，就是啊，我觉得啊，有时候以前他不用钱嘛，那我觉得那个过去的那种，你不是说以前不用钱，现在要钱，王八蛋，不能这样想，应该是想说以前不用钱，那是人家给你的恩惠， 对， 我们要感恩的过去，但是现在要钱了，那就是那个恩惠没了，可能老板有他的困难， 对， 不要去跟老板吵架， 真的。当然静下心来，我妈绝对是这样想的，她有告诉我说，实在没有必要跟老板吵这个，又没多少钱，只是就是那种 Kimoji 很差。你知道麦当劳的甜那个糖醋酱现在多拿要收钱吗？ 15块，15块是不是？ 但是以前 我记得一开始5块、15块、15块这样， 越来越高，因为大家吃麦克鸡块就是一定要沾那个。糖醋酱，好，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烤鸭的悲惨故事。 这也不到悲惨，因为仍然还是有烤鸭店啊。悲惨是说那一家烤鸭超好吃的，但是都倒了，然后你爸妈都没有办法去买到那一家了，这才悲惨吧？ 我现在人生最悲惨的可能就是那一家店如果真的倒了怎么办。 哦不会不会，因为很多人去吃。 你现在是想暗示听众说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那是哪一家，但是不告诉你们。 我没有，我没有说。 那第二个呢？第二个， 第二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呢是，哎，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天下无贼》？天下无贼是十几年前的电影， 刘若英。 那你们知道结局的时候刘若英在吃什么吗？刘若英在吃烤鸭。刘若英呢，她就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的把烤鸭夹到面皮里，加上大葱包起来塞到嘴巴里开始咀嚼，并且开始下一动，拿出面皮，拿出烤鸭，拿出葱包起来再继续吃，一口接一口的把它吃完。 哦天哪，我好想吃哦。 这就是戏剧张力之所在。他明明悲伤，他的结局是有一点点悲伤的，他明明悲伤至极，但是他还是拼命的吃烤鸭来抑制他内心里的悲伤跟沮丧，用吃烤鸭这件事情来化解。当然还有另外几层含义。怎么了？ 可以疗愈， 然后加上他必须要吃东西他才能活下去。那你们知道吃烤鸭刘若英这种吃法是属于效率比较差的吗？ 对， 最佳的方式是把面皮呢用一只手拿起来，拿起来之后你就是拿着一张面皮嘛，然后放在嘴巴前面，然后用筷子夹了葱跟鸭肉，沾了面甜面酱之后往嘴里塞，塞的过程呢顺便把面皮塞进嘴巴里。在网络上是可以搜寻到影片的。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就是你在包的那个过程呢把它简化成入口的那一瞬间。 我以为不是吧，因为你这样子你还要用塞，你这样没有用到全有效率。我跟你讲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你右手呢右手要瞬间，因为通常葱和面皮它会放在旁边嘛，会摆盘对不对。你用先拿葱，然后再拿一张面皮，就是用食指和拇指抓一根葱，然后用中指和拇指同时抓出一张面皮，你的左手呢去夹一个烤鸭的脆皮和肉，然后在你面，然后再同时要放到拿到你的嘴巴之前，左手先往甜面酱沾上去，是所有元素都在了。在你离你嘴巴五公分的时候，把双手揉在一起，再塞到嘴巴，用右手塞进嘴巴，这样才对。 反正吃烤鸭应该是有很多种方法。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一下影片。 已经在空中演练了这个知识。 哇真的是太精彩。 可是这个只能在你跟很熟的人 之面前才能这样做。千万不要在那个未来的什么叉叉叉之前，或是公司主管面前，或是什么 social 场合这样做，千万不要。因为会变经典永流传。 好，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刘若英吃烤鸭的画面非常的冲击。到现在我想到烤鸭脑袋里面都有大概10%是刘若英的画面。或许跟蓝豆丝一起去吃了那家烤鸭之后，我的脑袋里面会有10%是蓝豆丝吃烤鸭的画面。 没错， 期待期待。 好，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我要分享的是我之前去福华饭店江南村吃他们的脆皮烤鸭。这个故事呢就在于江南村这间饭店位于福华里面的某一个楼层，看起来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看起来真的是觉得说这餐厅也太老了吧，怎么装潢这么的老旧，怎么没有那种雄伟的气势，没有气派的感觉。直到跟蓝豆丝发生一样的事情，那个台车啊推着一只烤鸭出来的那一瞬间， 整个餐厅发光啊，亮了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大只的烤鸭？那根本不是那个我老妈去吵架那种烤鸭店的等级的那种烤鸭。我当下的第一个念头是，那个跟我老妈吵架的那个烤鸭店老板，他凭什么说不爽不要来吃啊？就是一种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刚才兰洛斯在分享他的某某烤鸭的经验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投射到福华饭店江南村的烤鸭的那个画面，然后就有一个师傅非常利索的把烤鸭大卸八块在你面前进行神圣的表演，至今那个画面仍然相当的冲击我。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三个故事。 我那个当师傅或是服务人员在片鸭的时候，我在想他们都不会有个冲动想要把第一片塞到嘴巴里面去吗？ 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不能这么做，或许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已经不断的犯错了。 我想说他们怎么有办法忍得住，因为那个鸭这么大要片超久，至少要片五分钟，我真的不骗你，至少要片五分钟以上，怎么可能有人这样连续不间断的在片鸭的过程中不会想把它塞到嘴巴里面， 绝对受过专业的 去试试看这只鸭有多 专业的 多脆， 非常专业。 好吧， 好，我要分享的第四个故事， 果然没有办法成为片鸭的人员。 好，我要分享第四个故事是，你们有去过宜兰吃樱桃鸭吗？ 我有听过樱桃鸭，可是我不太敢吃。 在这边分享三个宜兰的樱桃鸭的。 等一下，你刚刚是三只几、啊、然后你现在又第三个故事又要分成三个， 现在是四只一跟四只二跟四只三，那个四只一四只二四只三只是简短的咻一下就过了。 好吧好吧，你说 四只一就是你们知道礁溪有一个叫做樱桃谷鸭的梦想飞行馆这间餐厅，然后它里外面呢就有一只上次希姐提到那个快乐风嘛，哎，这家店呢，外面就有一只那个飞行鸭，就是一只鸭，很可爱的鸭，戴着飞行头盔，然后就外面就写“樱桃谷鸭的梦想飞行馆”。我觉得那个造型设计的非常可爱，经过了你就想要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然后里面呢也非常的可爱，就是一堆那个飞行员的照片啊，或者是飞行的飞机啊等等的，那只是上面的那些脸呢都变成鸭子的图形，非常的有趣。但是鸭的梦想是什么？它叫鸭的梦想飞行馆，鸭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只道地的烤鸭，然后被切成一片一片的上桌给你吃，一鸭三吃，一鸭四吃，这就是鸭的梦想。所以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取名叫鸭的梦想飞行馆。鸭的梦想应该是好好的在池塘里面或者在沼泽附近就安享天年，有他的 吃着浮萍啊， 对对对对对， 吃着那个浮游生物啊 之类的， 然后帮同伴抓抓痒啊，下个鸭蛋 啊 孵鸭蛋长大啊，孵出小鸭， 对，然后就时间到了，就 这不是鸭的梦想， 这才是鸭的梦想嘛。鸭的梦想是在这边樱桃谷，在这边说哎， 对啊， 我们 的 樱桃鸭 应该是看着夕阳， Oh my god， 就是看着夕阳下山那种感觉吧。 所以他把它设计的越可爱，让你越觉得他有当飞行员的梦想。事实上最终的结局就是你把它吃掉。 天哪，这根本太残忍了吧。 你让人生怎么能不绝望？你让小朋友怎么能不留下梦魇？ 超梦魇的。 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宜兰樱桃鸭的这个第四个故事的四之一。好，那宜兰的樱桃鸭最有名的是蓝城精英酒店。在三年前还是四年前的时候呢，就是网络上啊，大街小巷啊，就是见面第一句话，你吃过蓝城精英樱桃鸭了吗？我在一个月内至少听到二三十次啊，完全不夸张啊。你吃过了吗？你吃过蓝城精英酒店的樱桃鸭了吗？ 被轰炸，你知道吗？我都可以数出那些轰炸我的人。 他也是烤鸭吗？他也是烤鸭。 他也是烤鸭，就是烤鸭，一鸭三吃或者一鸭四吃，也是要片鸭放到那个面皮，沾上甜面酱，加上葱吃下去的那种。蓝城精英酒店樱桃鸭远近驰名，拼命的被轰炸， 广告嫌疑啊， 就是广告嫌疑， 收多少钱？ 等一下， 为什么我没有？ 多少钱 啊？你去，你们去，你搜你 Google 打个蓝，后面一定会有陈精英。 我跟你讲，你打宜兰，它里面有弄一个什么宜兰礁溪，礁溪庄樱桃谷媲美蓝城精英红楼樱桃鸭， 是不是叫做媲美蓝城精？是谁媲美谁？一定是比较优秀的那个被媲美。 好吧， 就是你懂吗？ 哪个蓝？哪个蓝？来，哪个蓝？ 蓝豆丝的蓝，不是啦，那个兰花的兰。你打个蓝，后面有没有出现陈精英？ 没有啊。 啊，没有吗？那你再加个陈，一定会出现。 真的就没有啊？ 你打蓝陈没有精英吗？ 我现在再一次，我再一次。 拜托，这个价钱都可以去吃我那个，好不好？ 真的，但是你不，我老实跟你大，然后跟大家说，我没吃过这家。但是我 没有嘛？哦，欸，我看网络上的那个图，那一只就不是 superstar 的气势， 真的哈，真的哈。我也觉得，我也认为他应该没什么，他只是名气响。因为我没吃过，因为我没吃过，所以你知道我 这一支让我看来就是那种二三线的歌手 的哈，哎，我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内被大概身边的朋友啦、亲戚啦、同事啦拼命轰炸，拼命真的是拼命轰炸，完全不夸张，完全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搞了，就是哎，你就是。见面第一句话你知道吗？过年呢，见面第一句话就哎，你吃过蓝城精英的樱桃鸭吗？就这样拼命轰炸，导致我，哎，对，我是没吃过啦，所以我也不方便批评。但是我只想要分享的这个四之二的这个故事，就是我在一个月内被大量的人轰炸。 好，我帮四之二做个 ending。 好， 好吧。 好。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蓝城精英”。 你吃过吗？ 你吃过吗？ 这样 的，你去吃了吗？Oh my god！ 然后还说什么打电话订，要订到民国哪一年？然后哎，好险，我们有去吃过，就这种标准的炫耀的那个格式，你知道吗？ 好险，我们有去 炫耀的格式。 告诉你，我那一家也是要订的，好吗？ 真的， 告诉你们，哦，你们俩想订都订不到。 好， 我跟你讲，在几年前，我遇到的年轻人，他们都说：“哎，我以后想要自己开一家咖啡店。”可是我现在这几年，我听到的都说：“我以后想要自己开一家烤鸭店。” 烤鸭店，媲美蓝城精英，这样子吗？ 夸张。 好，四之二结束，快！ 四之二结束，四之三， 四之三了吗？好， 有一次呢，我就呢，慕名啊，蓝城精英樱桃鸭很有名嘛，我就跟我几个好同事呢，就一台车就去了宜兰，然后呢，我的同事就说，德义楼媲美蓝城精英的樱桃鸭，德义楼。说一定要去吃，一定要去吃，择期不如撞日，我们现在就去吃，然后就立刻打电话， 哦， 在前往宜兰的路上就打电话德义楼，然后我们就定了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到了，我们因为先打电话嘛，所以那个楼啊，德义楼啊，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残破不堪，但是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先打电话先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推开那个德义楼那个门啊，一推开啊，欢迎光临，就是全员已经待命等你，等你就等你这桌客人了，就等你来，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就一坐下来就上菜，你知道那种极致尊荣的感受，从这种小地方就可以感受得到。他生意很差，几乎没有生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德义楼的烤鸭 我觉得我给很高的分数啊，是比不上那个福华江南春的烤鸭，但是 For you 对你来说， 但是对我来说算是蛮高分，因为我们事先打了电话，然后他又没什么客人，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他就是一种 only you 的那种概念，然后就服务的非常非常周到，然后加上我们就只有四个人吃一只全鸭，就吃的非常非常过瘾，完全没有蓝豆丝刚才说的啊要节省时间，筷子要赶快夹，哎，不用，因为吃不完，完全吃不完，满出来，完全满出来，所以完全没有这些烦恼，就是慢慢吃慢慢吃，最后还有剩，还有没有人要再多吃一份啊，哦，OK OK 好，那就你吃你吃啊，你吃你吃你吃啊，你吃你吃啊，你吃啦你吃啦， 天哪， 就是， 你们哦 太满足 了，你下次如果少于五个人请拜托带加上我， 哦，加上你嘛 如果少于五个人要去吃烤鸭，嗯，你就说哎，你就过来然后假装不认识并桌那样，嗯，好吗？ 那这个得意楼呢，也是媲美蓝城精英樱桃鸭的一家好店，在网上的评价也还算不错。那如果大家去宜兰呢，没有订到什么蓝城精英的话，就去得意楼，是宜兰在地人呢，他们都会去推荐的好店。好，我今天想要分享的烤鸭的故事就到这边结束了。 不是五个吗？ 啊，五个，还有， 刚才四之三啊， 可能其中一个并上去了， 好吧 ？OK， 暂时之间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哦。如果硬要把它硬塞进来的话，就是那个，你们知道田记吗？就是路边都会看到的那个烤鸭店。 哦，就是路边看到的，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叫 他们都叫什么记什么记，然后 哦，好像是哦，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田记， 真的吗？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叫做香记，然后还有一个叫福记，大概就这几种。 这么多吗？ 对对对，比如说阿杰住三重嘛，三重那个就叫立刻 Google 给你看，哎，他就叫福记。然后新竹呢，我在新竹待过一阵子，就叫做田记，然后台中呢就叫香记，基本上呢有这个记的那个一定要记得哦的那个记的，我个人是觉得都有70分以上的水准。那，啊，至于那种叠字的啦，什么不能攻击那个店名，比如说都有那种叠字的，叠字的那种烤鸭呢，就比较弱一点。这大概是我个人吃烤鸭的一点小小心得，就是有什么记得呢，至少都有70分的水平。好，这算第五个故事补给大家。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哎，希姐，你都没有烤鸭的经验？ 有啦，不过刚刚你们讲那么多，我对烤鸭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唯一的就是大概几年前跟大学朋友一起环岛旅游的时候，跑去高雄吃仁武烤鸭，然后因为他们在出发前讲的很好吃很好吃，但是我们人多你知道吗，就叫一只鸡，就一个人大概就只吃了几口就没了，那种没有满足感很难过，然后后面也没有人再去邀吃烤鸭，所以我其实今天被你们一讲，我还真的蛮想再吃烤鸭。 冲动，是不是有这个冲动 产 生？我觉得要。 既然大家都那么想吃烤鸭，不如就改天揪一下呗。 那一桌，我们就订那一桌， 对，三个人就好， 只三个人就好啊。好， B3来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为什么烤鸭它那个肉切完给你之后，它都会把那些剩下来的肉，那种碎肉有没有？和骨头切切切切切，然后混着它的那个甜面酱还是什么东西的 去炒， 然后再给那个，你们会喜欢吗？我个人 不喜欢， 不是很喜欢那个，那好多骨头。嗯， 我是还蛮喜欢的。 那个到时候那个就交给你吃， 好啊， 其他的肉。 好啊，好啊。 我的那一家它是煮粥，那个粥超好，超好喝。 煮粥。 粥，我跟你讲，我们就点一只鸭，然后它的那个东西就是拿去煮大骨粥、鸭骨粥，嗯，就这样，我们不要点其他的。我们不要点其他，就这样。 还是说这样子，我们四个人去，但是分两桌，然后每桌叫一只鸡。 鸭是鸭， 每桌叫一只就等于是四个人吃两只， 叫一只啊，就是四个人吃两只，这样会不会比较好？ 嗯，哦，我不知道两个人可不可以订一桌，哎，应该可以吧。 不知道，不知道， 只要你有钱， 我觉得那过年感觉可以弄个年菜，哎。对， 好啦，今天 也算是满满的鸭了。 哦，天哪，好想吃哦。 今天节目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真的，你们提到烤鸭，我就欲罢不能。对不起，就继续来讲。 原来我们那个鸭肘是烤鸭。好啦，这一期这一档节目上档的时间，也是接近大家要吃大餐的时间了吧？ 真的， 差不多。 那就以烤鸭代替烤鸡大餐咯。 好的好的啊，祝大家圣诞快乐啦，啊， 圣诞快乐， 好啊，拜拜 拜拜拜拜 拜。